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昨天从北京世园局了解到，2019年世园会各展园建设正在加速推进，到明年4月1号，世园会将具备压力测试条件，4月29号开幕前将组织开展3次压力测试，邀请市民参与。请听报道。 2019北京世园会筹备工作汇报交流会12号在北京召开。北京世园局常务副局长周建平介绍，世园会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4个馆现在目前都已经建设完毕，进入了内部装修、机电安装阶段。园区的水电气热已经就位，作为整个园区的主体，90%的植物都已经种植完毕。有一部分地被的花卉，考虑到冬季越冬的问题，会在明年3月底到4月份开始种植。国内31个省市区，包括我们的港澳台地区34个展园。都完成了绝大部分的工程。 世园会举办期间将举办2000多场各种文化活动， 包括各国家的荣誉日、各国家日以及各省市的活动日，以及一系列的常态化的演出。 北京世园局副局长王春成介绍，明年4月1号，北京世园会将具备压力测试条件。 4月1号以后，让一部分游客来体验一下运营管理配套服务有什么问题，可能得做3次左右的压力测试。你说我们最高限额19万人，那可能真得邀请个18-9万人。 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文森特·洛塞泰斯表示， 刚才听了各位的报告之后，我更加的坚信这次世园会将是一次巨大的成功。虽然我们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补充和讨论，但是主体部分已经准备得非常充分。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临近年末，不少人开始着手年末拼价游。目前游客大多选择在本月底和元旦期间拼价。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一部分人选择去南方避寒，还有一部分人选择来北方赏雪、滑冰、泡温泉。其中黑龙江哈尔滨、吉林长白山、吉林北大湖等地依然是今年冰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为了方便游客前往雪乡赏雪游玩，中国铁路哈尔滨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了公铁联运和一站式购票的服务。游客在指定售票点购票之后，就可以享受到直达雪乡的服务。从昨天开始到明年2月20号，洛阳市将开展冬季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活动。在这期间，全国各地乘高铁到达洛阳的游客，凭着到达之日起5日的纸质车票，在包括老君山、鸡冠洞、龙潭大峡谷、白云山等5A级景区在内的35家景区，享受到门票的半价优惠，入住部分酒店也可以享受到房价优惠。此外，新春期间，洛阳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庙会灯会、关林庙会、王城公园新春游园会、天堂明堂新春游园会等活动也将实施消费优惠。目前，北京到洛阳的高铁大约需要4个多小时，每天有10趟左右。有兴趣的游客也可以趁着假期去洛阳过一个不一样的冬游。出境游方面，年末购物季和极光游成为了不少游客出游的关键词。其中，由于泰国近期实行了免落地签证费和开启电子落地签相关政策，曼谷、清迈、普吉岛等地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 对于喜爱极光的游客而言，当下也正是去北极地区看极光的最佳时节。芬兰、挪威、冰岛等北极地区国家备受80后、90后游客的喜爱。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是晴天，北风3-4级，阵风6级，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呢是晴天，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零下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 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见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您的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快乐出击，下午的4点08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4点游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欢迎季彤。今天又来提问，哎呀，好长时间不来， 想你了，大家伙啊都觉得这个季彤来了就特热闹， 是吧？ 我是那捣乱的是吧？ 哎，不是捣乱，这太简单了啊。 得搅得翻天覆地， 没那么大能量。 我说的是这电影电影啊，现在听的音乐，这个翻天覆地，我们为什么用这个音乐，大家还记得吗？在上周五的时候咱们说到就是上个周末特别火，这两天还在继续火的那部电影的时候，这音乐是特别熟悉，因为它预告片包括它里面那种背景音乐基本都是这风格，什么呢，就是超级英雄电影海王，我们今天还玩呢，气势啊，我们预祝一下明天开始的 直接看电影了，还少花钱 了。谁说的？上个周末星期天的时候，我是陪着老婆先逛街，然后吃饭，最后看的海王啊。 天还有天理吗？ 哪能直接就奔电影院呀？人家也不愿意， 才不上当呢，是吧？ 哎，对，你以为女同志那个脑子那个心细的呀？你甭想蒙混过关。 也是啊，咱们得顺着来， 是顺着来。不是有什么好片子让你这么兴奋？ 其实要说啊，这个我不知道，不是女同胞们喜不喜欢这类的片子？ 什么片子？ 就是、海王我们知道是娱乐性的大片、啊， 哎，对对对， 一改 DC 的暗黑风格， 哎、 是吧？一下就显得娱乐了， 这感觉特华丽。 对对对，但是那明天开始吧，这几部片子。首先呢，有温情的，就是我们周一说过，宫崎骏先生的30多年前的片子 《 龙猫》， 龙猫 在中国的上映， 治愈系的， 哎，这属于就是可能女孩子挺爱看的， 对对对对 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说起来就是怎么来形容它呢？这种类型， 什么类型？ 我至今啊，我不是特别准确能够给它一个定义， 哦、 但是我看到朋友们在网上议论的时候，给了这么一个词儿，它叫做桌面电影。 桌面电影，那就是说这个电影它 啊 没有那种就是类似像海王那样波澜壮阔大场面那感觉。 哎，这是就说的好，对比一下， 这么理解吗？ 就是一桌面， 就是你电脑的一个桌面就足以展示它 这个故事 全部了。 哎，对， 那不是，那有的是网剧什么 海王就不是，海王是海面电影， 因为你光。只是一个平面的欣赏的这个角度来讲 啊， 你不足以完全体现出这部电影特技的效果， 是 对吧？ 是 桌面电影，我理解为啊，就是说一般的文艺片，对吧？推理片 哦， 这一类的场景比较单一，然后呢，没有什么太大的特效，更多的是人物的一种对白，甚至一些推理、一些分析，类似像你像尼罗河上的 惨案啊，东方快车谋杀案，一个封闭环境， 哎，对，它这一类的片子，它就容易变成桌面电影， 对对，说的跟相声似的， 相声没有桌面相声， 桌面相声，桌面评书， 哎，你比如说相声和评书其实还不完全的这种感觉。他还有一个，两个人的这种是吧？这种交流啊，动作还有 营造的东西。 即便是一个人表演的时候，他还有好多他们就是行话叫身上，什么叫身上呢？就是一些动作 啊， 哎，一些 这叫身上， 哎，甚至一些比较大的动作啊。 那我们说的这个桌面电影，它身上是什么样的呢？哎，我们来看看这部电影啊，看看大家是不是感兴趣。我这里说呢，我都觉得这电影恐怕它不会像海王那么的有票房号召力。但是我们先讲讲这部电影吧。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说啊，有一位工程师，先说啊，他是美国电影啊，一位工程师，16岁的女儿突然有一天失踪了。哎，来调查这个案件的这个警察呢，就跟这个父亲说了，说啊，你女儿这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基本上就是离家出走了。 哎，这青春期是吧？ 对，你肯定会回来的。父亲，你想当父亲的很心急啊，他不这么想啊，你们甩手掌柜是吧？ 是 你们站住啊，不行腰疼。 哎， 父亲觉得没那么简单，我女儿不会离家出走，于是他自己独立开始调查。 怎么调查？ 他呀想了一办法，他女儿现在网络世界的孩子嘛，是吧？他肯定是要上网的。 哦， 那么女儿的笔记本电脑呢，在家里。 哎， 他就把这笔记本给打开了。 从这个孩子的电脑里去找线索， 对，找蛛丝马迹。他呢就用这女儿常用的一社交软件开始找这个破案的线索。 怎么找呢？ 这就复杂了。他说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女儿曾经在网络世界当中留下的这些痕迹、这些足迹啊，就是这个线索当中的一部分。 哎，不是，你等会儿，你说的这个情节，我怎么觉得听着有点耳熟啊？也是，就是打开笔记本电脑，然后又进去以后用这个电脑，用着，然后发现，哎，这电脑里，这个线索，哎，这挺有意思，我看看怎么回事，走着走着，发现，哦，哎呦，我的妈呀，惹祸了， 哦， 这个情节。 耳熟是吧？ 挺熟悉的，有一个什么电影来的？ 哎，那个叫《解除好友》， 解除 好友第二部， 解除好友，哦、 暗网 。哎，你这一说暗网，我想那个人是在一个什么饭馆啊，还是什么地方？ 对，他打工的时候， 他捡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对， 啊、 天上掉馅饼了， 天下掉笔记本了，砸脑袋上面不是砸脑袋上就危险了。 结果。是阴符啊，得了祸了。 哎，就是这笔记本电脑挺贵，挺值钱。打开一用呢，他还把那密码给人 破解了。对对对，他进了人账号， 然后进了人家账号，上网也不花钱，是吧？然后 还 有各种社交软件，然后突然发现这个电脑还他一打开那社交软件里边还有自动接业务的通知之类的这种东西啊。后来一发现那个指令 是让他去弄贼人 干坏事 啊，让他弄毒品，让他弄死谁， 特别可怕。 哎，这个就是由此进入了那个，就是这个笔记本电脑主人的网络世界。 那个世界是一个暗黑的世界， 暗黑世界。哎，这暗网那前两年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热词儿 啊。 应该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对， 大家可能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就能感觉到我们刚才说什么叫桌面电影。 是是是。 那我今天要说的这个叫做网络迷踪的电影。刚才我说了那个故事啊，就是找女儿，对吧？ 嗯嗯， 其实是寻人的一个故事， 也是 听起来好像这个故事特别简单。 对， 这故事那好莱坞太多了，那剧本都不稀得看。哎，但是我们说这部电影就跟刚才季彤讲的这个啊，暗网， 就是 它是一个类型， 就是它沿着，就是刚才说什么，沿着女儿的在虚拟世界里的 足 迹去找她， 找她， 越走越深， 对， 越深越发 现，就发 现 好多真相了。 劲儿， 对， 就是女儿为什么失踪呢？就这个原因就渐渐的浮 出 了水面， 是是 是，是这么一个故事。 哎，你说就这个故事啊，就这个故事，在今年啊。今年是一月份，先在那个美国有一个独立电影节叫圣丹斯电影节，这个 圣丹斯电影节， 喜欢电影的朋友好多人都知道这电影节了。 对对对， 在这电影节上首映之后，反响非常好。 哦， 然后8月20号就是咱们暑期的时候， 嗯， 北美地区一上映就票房特棒， 是吧？ 然后呢，人家是这么形容的：这部电影用的是什么呀？就用的这个演员啊，是亚洲的一些演员， 哦， 叫亚裔演员吧，是韩国人， 啊， 是美国的 亚裔明星。 对，这些演员。而且呢，用了13天拍摄，是一个特别小成本的，13天 桌面的，哎，也是哈， 不需要外景啊， 对，他就很少有什么外景，他那个电影的那个主要对准的就是一电脑 桌面 啊，电脑的屏幕的桌面， 对对对对， 啊、 所以人家说就这么一个小成本电影，你看那个评价有多高啊？ 多高？ 烂番茄新鲜度，就新鲜度越高越好嘛？那个烂番茄一开始100%。 百分之百， 对，然后北美以外的市场也非常好。豆瓣，咱们的豆瓣啊， 豆瓣、 一度最高分达到了9.1分， 哎， 目前的分大概是8.5分。我刚才看了一眼， 也相当的高、 相当高了、除此以外，他还入选了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10大独立电影。 我的天哪！ 你就说是一个，哎呦，好多人说、投了啊几个亿进去了，也不见有这么个响动 啊。这简直就是一神片儿 啊！对，神片儿。 哎， 咱们通常讲神片的时候，基本这后面还有很多潜台词。 嗯， 就是为什么它是一神片？ 嗯， 先开始没人看好。 对， 哎，你或许都不知道。 哎， 哎，没想到这片子他就。 就是 神乎其神了， 哎，黑马了， 对、 这个票房就炸了， 这个 不一定啊。 这网络迷踪啊，确确实实在今年小众范围内、因为我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大概啊2个多月前， 嗯嗯， 就有人跟我说了这个，说， 哦， 那说这个的人，他说，哎，我这有，你看吗？我当然不能看了，是吧？ 是吧？ 哎，我说 那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看正版的， 你真的看了正 版？真没看。 啊， 真没看，是这样啊，我们就是这个实话实说，就有一些这个片子，如果说大家在某一些就付费平台，你可以看到的情况下，是属于叫什么呢？付费平台进行了版权的引进，然而它可能没有在中国国内供应，对吧？我们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片子吧？但是如果我们有供应，就是定档的计划了， 哎， 那么这个付费平台就应该取消它的付费平台上的放映了。 哎，那您今天拿到这儿来说呢，就这个片子明天是要在 耶，明天就要来喽， 在大电影院里我们能欣赏到了。 对对对对，这部电影确确实实，刚才季彤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因为很多网友给出的评价就是它真的是一匹爆冷的黑马。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咱们今天啊就从这部电影开始说起，来数一数大家伙儿这个看电影这么多年了，您阅片无数是吧，您也看过那些、您也看过那些小成本的是吧， 是 冷门的高分电影到底有哪些，能不能跟咱们也晒一晒， 好 好吧，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网络迷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脚啊。一开始你听就是感觉那个你都能从那个声音里面听出来，他这片子拍的时候他就是利用了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但是呢一直是在桌面上进行呈现。 Let's take a picture. One, two, three. Sweetheart, where are you? Steady group, as you get back. Great. Oh, one more thing. I want to know about the final you took today. Leave me a message or text me back. Hi, sweetheart. Just checking in because it looks like you already left for school this morning. Hey, Margot. Dad again. Why did you leave your laptop at home? I haven't been able to reach Margot. Wait, you can't find Margot? The study group only went till 9. She said it was going all night. No, she definitely left at 9. Authorities are asking anyone with information to please call the hotline or 911 immediately. Update me whenever you learn something. Did she mention anything unusual going on lately? We're not really that close. Did you guys are friends? Kind of. She has friends, right? She keeps to herself a lot. She's quiet. I did see her eat lunch alone. On Thursday? Every day. She made an outgoing transaction of $2,500. Margot picked up an ID a few days ago. That doesn't make any sense. It's time to start considering that Margot ran away. I know my daughter. She did not run away. This is it. Best place in the world to do nothing. 听着这个感觉，就是里头有很多的键盘啊，是吧？ 哎，对， 那个网络的网页打开的声音啊，对话框的声音啊，就跟刚才季彤所说的，它其实就用什么呢？它这个画面没有那么复杂了，没有说这个上天入地，但是一切都是靠这个台词啊，或者是某一些小的场景的推进。 是，这类片子呀，它之所以小成本，就是刚才咱们也说了一些原因啊。 嗯， 首先它那个场景，它不用大切大换。 对对对对， 特技没有花钱这个做各种的效果呀，这个这种虚拟， 反正又不拍雷神，也不拍海王啊。 演员呢啊，也不是说特别的这个要件特高的那种啊，就这类片子呀，你那个就那上好几十亿那大明星啊，他也不惜的来演来啊。 这是实话， 对吧？哎，这个所以呢，他成本就低，因为你一个电影成本无非就是这些， 是 对吧？ 是 你那个没有那么大的团队，没有那么大的摊子，你人员的费用也不会有那么多， 对， 不请那么大的明星，你的这个片酬就不会花那么多钱。 季彤原来是上学的是会计是吧？ 啊，不是，这个就咱说小成本，什么是小成本？小成本，但是小成本要出来好的效果，那就得靠什么呢？ 对对对， 靠你的导演的这个电影的这个手法， 这得聪明。 哎，还得靠这个里边的这个内容， 嗯， 对吧？你没有一个好的内容，要不是那么曲折离奇， 没有那么多反转的话， 哎， 嗯。 那 成不了， 凭什么大伙儿 对 关注你啊？对吧？ 是，到底这个小成本，高分冷门的电影还有哪些？咱们三十秒之后马上回来。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三四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三个月，也不是七天，是三天，三天老房变新家。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来，我们一边听着朋友们分享的，在平台上给咱们分享的这些信息，咱们一边来说说这些小成本电影。其实刚才季彤一说啊，说这个其实小成本不好拍， 对， 这是真的。我们拿这个网络迷踪，就是明天要上的这部电影。他幕后的一个小小的花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说一说啊。 怎么说呢？ 说这个，你看刚才说了，演员没有花那么多钱， 哎， 这个没有那么多大的场景，但是为了给每个角色一个严密贴合时间线的准备的资料，这个导演和团队，刚才我们说这个电影是花了13天拍的，对不对？ 对对。 但是他花费了1年半的时间，复制还原了将近16年的电脑操作系统以及各种软件的界面。 因为这个故事呢，它有可能，比如说从哪年哪年说起， 对。 那一年你如果打开一个这个 什么网页， 是网页啊，它是什么样 ？Facebook， 你比如说吧哈，它最初的时候，它跟现在它可能差别很大， 没错， 这第一版的啊，你这个很难说，好多你随着软件的更新你就找不到了， 对， 你必须得找到这个原版的啊，你像 Twitter 是吧？啊，你像咱们国内的大家熟悉的微信是吧？ 微博， 哎，对，你还能记住第一版它那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吗？对吧？这个难度， 所以这难度大，这个难度大。那么我们说，人家导演为了这些啊，准备了很长时间， 对。 而且为了让观众能够看到的这个东西更真实，更像是自己世界当中的东西，他们是为每个角色准备的个人资料说几乎要精确到分秒， 哎 啊，这个太厉害了。 你出一点纰漏啊，就是在这个网友的眼里，就是你号称不是桌面电影吗？ 对 吧？ 对对， 你在他们的眼里，那你一下就把你给找出来了， 没错， 哎， 网友那个眼里不揉沙子， 哎，没错，他们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呀？找茬的那个能力， 对对对对对， 哎呀，那简直逆了天了都， 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小成本、高分、冷门，小齐发言了啊， 说什么？ 说这类片子由于受到成本限制，所以大多数都存在几个方面，首先 季彤刚才说那个无名演员， 对 啊，这无名演员就差不多， 没有那么大名气， 相对来说啊，然后无特效， 哎， 无场面，也是相对的啊。他说这几个共同点，所以呢，其中很多是话痨剧情片， 哎，就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 他举了几个例子，其中还我还真看过几个。 对， 他说比如这个男人来自地球， 这个男人来自地球，他是一什么呢？他是一个冰冻在那个这个冰层里的好多年，然后他又活了那么一。 这个人啊，他是讲了一下，他一直活在这个世界上。 哎，对对对对， 就这个世界上你们所有的什么宗教神话，这都跟他有关系，这么一个片子。 但是， 而且一屋子人就讨论这件事情， 但是大家都是在那讲， 对，都是对话。 有人说号称这是一个就是没有任何科幻特效场景的科幻片， 对对对，是这意思。然后还有他说到彗星来的那一夜，这也是我们前不久提到过的一片子，也非常神啊。然后他说另外呢，这一类片子就是强调临场感的手持拍摄。 对， 季彤特别有感触这一点。 哎，对对对，有一个你说的这个片子，还有另外一个片子，那个片名我真的实在是记不起来了。 啊， 它是一个就是背景就是怪兽袭击一个城市。 嗯， 然后呢，它的这个主人公呢就是一个城市青年。 嗯， 他正巧他是一个这个摄影爱好者。 嗯， 他有一个很时髦的 DV。 嗯， 他正在参加一个同学的生日聚会，拿着 DV，手持 DV 啊，就在不断的拍各种那这个搞笑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生日场景啊，说让人说一些祝福的话，正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怪兽的袭击，然后他们呢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救人啊，然后就这一路上啊，就是他这个摄影机就没有停 啊， 就所有的镜头 刚好就拿这个摄影机拍下来， 都给拍下来了。实际上最后这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悲剧啊，就是最后这个人这个拍摄影片的 也没了， 人也被怪兽给杀死了。然后这个摄影机呢就飞到了一个地方，就落在地上，然后这么斜躺呢就在那儿，在 观众看的也是那个镜头。 哎，对，你也看到是那个镜头。最后那个镜头就是依然在那很长的空镜头，然后啪，这个镜头花了，就没有电了，这个镜头花了。等到这个镜头再打开以后，就是又闪现出这个影像的时候，那就是你去脑补了，就只能这个摄影机被其他的人 开放式 幸存者捡到了，捡到了以后又把这个画面打开了， 说不定下一段还要继续这个故事，就对吧？就这种意思。 怪兽走了， 这种是在好莱坞常用的啊。 对对对。 小鸡举的这例子呢，我也看过。他说今年韩国一恐怖片叫《昆池岩》， 哦，《 昆池岩》这个很有意思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大家说到了日本一喜剧片叫《摄像机不要停》， 摄像机不要停，这也是一个挺怎么说呢，挺巧、挺讨巧的一个片子。 嗯， 他就用这个成本非常低啊，成本很低。咱们刚才也有朋友说了。说它成本是18万，您这18万是按人民币说的是吗？然后票房1.8亿，您还是说18万日币？ 别，18万日元就不可能， 那是不可能的啊，应该是换算成人民币说的。 对对对， 然后票房1.8亿，这是多少倍啊？得上千万倍吧。 行，咱们稍微休息一下， 哎， 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房子住了十几年，到处都是陈旧的味道，一直想翻新，却没有精力折腾。直到遇见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3天就把我的家变成了喜欢的样子。20平客餐厅才8800，连家都没有搬，眼看着崭新的家出现在面前，人都感觉年轻了，心情都明朗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豪装品质，一号新材，环保工艺，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哎，宝贝儿，逛街去啊？ 又逛街？你们家不正装修呢吗？哪来那么多时间？ 交给全包员啊，一次选择，一站选购，一口价格，一点不操心，这才是传说中的整装。 花多少钱能整了？ 999一平米啊，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齐了。 那你家80平，8万就够了呗，比你预算省不少呢。 400-606-8866，家装必须全包员啊。 400-606-8866，不如就去逛全包员吧。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朝 Meco。

大家好，我是季彤， 欢迎季彤。嗯，刚才有人说季彤来串门，特别高兴。今天季彤和张帆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电影啊，我们说到的这一类型电影，它有一个这样的称呼，叫做小成本、冷门、高分。 刚才有人提到了几部片子啊，你比如说有人提到了那个《摄影机不要停》，咱们说了半截儿啊，这个片子的名字，它就是跟电影就是有关系的。实际上，这个片子也展现了这个电影拍摄的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电影怎么拍的。 哎，对对，这个日本的导演啊，这个他这种心思的，他一看就是一个就玩电影啊，玩的这个炉火纯青的这么一个主儿啊。他把这个电影给你呈现在眼前是什么呢？一个上来以后，一个我记得那个有一个资料里介绍，37分钟的一个长镜头。 37分钟。 37分钟的一个长镜头。一气呵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演下来。你看完了啊，你以为他是一个镜头拍下来的，一口气拍下来的 啊？ 不是，后边的啊，这个片子好像90多分钟吧，后边这个50多分钟，将近60分钟干嘛呢？给你还原前面这37分钟这一段是怎么拍出来的， 哦， 怎么剪出来的， 哦， 啊，这个过程，哎呀，那里边就是导演怎么跟演员较劲呢？演员怎么演不好啊？42个 NG 啊，这里边当然就咱就说吧，这个啊， 我懂了， 对对，这个等 你看不到的幕后， 你所看不到的所有的东西，他全给你放在这儿， 这好玩。 哎，对，咱们现在要想看这个东西呢，只能到那个花絮的那个 花絮，对， 那个盘里 头。 哎， 对，对， 你比如说一个电影出来了，它有一些周边， 对 吧？ 对对 对， 还会发行那种光碟，发行正式发行光碟的时候呢，还给你附上一个这个啊背后的故事。成龙电影爱玩这种东西， 每次出字幕之前都 是在结尾出字幕的时候给你来点这个 NG 镜头。像这个片子就把这个整个的 NG 的过程作为一个片子的主体， 是， 哎，反正他就是思路很新颖，所以呢，他获得了。比较好的这种口碑，他那个，咱说一个这个日元的票房吧，在那个时候啊，这是大概是哪年上的？ 今年的吧， 今年的一个片子啊，对， 就是今年新片。 他到9月初为止，他在日本呢还有180多家这个电影院还在放这个片子，他的这个票房呢估计是超过了20亿日元。 二十亿日元 ，但是它的成本呢是， 除个十几就行， 对，成本是很低的，大概总预算那个人透这个给的数字呢是300多万日元， 就是您这意思，性价比高啊？ 哎，是的，性价比高。那要说到性价比高，可能咱们国内也有一些电影， 有 你比如说有朋友提到了，我看有人提到《疯狂石头》， 对，《疯狂石头》当年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疯狂的石头》，《疯狂的石头》当年 的 它的成本是多少呢？350万，最后票房是2700万，啊，差不多，8倍多9倍的样子。 你要是搁在今年的话，不是搁在现在这些年份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那是 乘一个十，乘一个几十都行，是吧？这是擎天柱。刚才这位朋友在平台上说，他说这个应该是算是中国小成本的楷模。当年确实是以小博大。 对，但是你要说《疯狂的石头》，你说它小成本，可那里边真有不少。都是好演员呀，郭涛、刘烨、黄渤、徐峥，那是什么阵容啊，了不得呀！最后黄渤那人都影帝了，都是吧？ 您说那个谁，刘化。 啊，刘化，对，不是刘烨，我老板刘化和刘烨呢，对， 这两人长得不太像， 没错。 那个您说的这些人啊，在当年确确实实， 他 也还是小成本吧？ 不，当年也都已经成名，那。是吧？你就这里边好像就刘化， 就郭涛有点名气， 郭涛啊，郭涛、黄渤其实当时徐峥， 黄渤还不行， 徐峥总比黄渤 可以了， 厉害吧？ 嗯、对 吧？所以这个演员其实有时候也挺厉害的。 这个确实，你看啊，这就是叫眼光。 对， 你看，你小成本找了那些演员， 对对对 对，是 吧？也是 当年找了这些人。哎，刚才还有人在继续分享。Musk AD 说，上大学的时候看过一个很棒的小成本，叫《女巫布莱尔》。 哦， 不知道各位看过没有这部电影？后来还出过这个系列电影啊， 《 女巫布莱尔》，这是当年怎么一个故事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恐怖片，讲的是三个电影系的学生调查这个女巫传说。 对对对对对， 然后拍摄成纪录片。 对。我大概有点印象，他那里边有一些就是其实还挺阴森恐怖的那个片子， 对， 我也不知道他们那个效果是怎么弄出来的，是后期做出来的，还是找那个就是找那个极端天气的时候拍的，就在那树林里边那个浓雾的那种劲儿，那个女巫在那里边那个狰狞的那个，反正就是你要说他这个吧。 它的效果它就给拍出来了。 嗯嗯， 你说人家怎么、啊？ 但是人家是小成本，对吧？ 哎、对对对。 所以这里头可能很多人我们喜欢的某一种类型不一样啊，所以举出的例子就不同。 嗯、 你看啊，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朋友们说到的电影。 好。 DX 和小齐呢，刚才都说到。接着季童的那个话讲，就是季童刚才他说自己观影的那部电影的时候， 啊啊、对对对对， 那个怪兽啊， 对， 手持摄像机拍摄那怪兽，那个片子叫什么呢？ 叫《克洛夫档 案》。对，《克洛夫档案》比较有名的。 谢谢您，我是每次都把这个名字忘了。 他每次把这故事给我讲的特精彩， 对。 然后我问他什么电影，不知道，名字说不出来， 上了岁数了。 DX 接着说了一个我刚才也想提到的电影，他说《活埋》。和狙击电话亭都算是小成本的高分吧、 哦、是的活埋 还真是活埋真是不错、啊、 活埋这个他就没办法有别的镜头 对 就那个人被埋在那个棺材里 来我们听听活埋的预告片 Please send help I'm begging you How did you end up in the coffin sir I was put here You're a medical Yeah $5 million tonight or you stay buried like dog United States Pharmacy I'm an American citizen My convoy was attacked and I'm being held for ransom I need $5 million or I'll be left to die here These threats are real and will be followed through on I just have a few questions for you Mr. Conroy You gotta be kidding me It's important that I get this information It'll help Wait, hold on. How do you know my name? What's going on right now?Listen to me, these guys didn't know where we lived. They have my driver's license. Do not go back to the house. 活埋有年份了啊！ 哎，对， 前几年的电影、 啊。对，这个片子呢，据说啊，它的这个制作成本是300万美元。哎，然后呢，折合成人民币呢，三七吧， 2000万。 啊，然后呢，它的这个票房呢，最后是2000万，也是2000万。 但是 美金 啊， 那折合人民币那就得1.3多亿了啊，将近1.4亿的样子。 对，关键是它评分确实高。 对，但咱不是说你说现在跟现在一比，动不动好几十个亿人民币的那票房哈，这个美元10个亿的那个票房， 但是你花出去也多。 对，它主要它这个比例， 对 吧？哎，这个比例太高了。 是， 嗯， 刚才说到这个活埋的 DX 还提到狙击电话亭，狙击电话亭呢也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小成本。 对， 当年看狙击电话亭的时候就觉得哦。当时给我的感觉，因为我看电影太少啊，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电影还能这么拍， 哎， 就是确确实实是给可能传统的思维有一点新的这个想法啊，新的一种界面。 嗯、 我觉得花鸟风月说到的这个《电锯惊魂》，《电锯惊魂》我们要提他的话，那就不能不说的海王是吧？因为海王就是他导的。 对，《 电锯惊魂》还有包括这个像什么《潜伏》啊，我说的美国那个啊，《潜伏》，然后什么《招魂》这一系列的，其实都花不了太多钱。 说《潜伏》可能大家不知道，你说《埋伏》， 埋伏， 对吧？这个一个人在那个小阁楼里，哎，坐在那儿，当然他配合着还有一些其他的镜头，但是很少， 对， 很短啊。 再来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小成本呢，其实。小齐在后面补充的这些话呢，我觉得也挺好的。他提到了国产优秀的小成本。 哎， 刚才你说过了那个《疯狂的石头》嘛？ 对对对。 他提到的是这样的，他说其实有不少优秀的国产电影同样是这样的，像《新迷宫》。 新迷宫， 对吧？ 对。 新迷宫确确实实。 新迷宫里边好像也有刘桦。 没有，新迷宫里面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你不太认识的演员。 哦。 他用了一批这样的演员，就是你看着特别像刘桦呢，长得比较就是大众化一些。 啊、对，长得 特别像啊。 就是他都是那个哦，对，这是他的剧照。 对，这个新迷宫是这样，然后他还提到《万箭穿心》，《万箭穿心》当然是很优秀了，严敏燕老师的作品， 对， 非常厉害。然后呢，他说现在呢。他的感觉是这样，他说我觉得啊，这些已经不算是冷门了， 因为已经被人认可了。就在当初他出来的时候，你并不你对他你没有那种一出来你就觉得他特别好，特厉害的那种概念。 是然后他就说的，只要是高分必然爆款啊。 对， 典型就是我们明天就要看到的，刚才一开始提的 迷踪。 对，网络迷踪。国产电影还有哪些呢？其实还有一段我也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就是你知道那个蒋雯丽和当年我们知道朱旭先生还在的时候啊，然后还有里面还有谁啊？还有刘烨啊，还有马思纯，有一部电影叫《我们天上见》 啊，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部电影吧？ 对， 这部电影呢，确确实实也算是小成本，但是 豆瓣的评分相当高， 非常高的 8.6。 我们来听其中一个片段，这是在那个。墓地里，然后跟老爷告别的一段话。 对对对。 所有的八卦的时候， 后来我就不出去找房了。 啊，这因为是这个雨天的效果，所以他可能在广播里听到的时候不是特别清晰啊。咱们这样，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更多的一些小成本的爆款高分。 对对，这个电影你有没有感觉，就是他更像那个？哎呀，我怎么这个一到了这个时候说的时候就想不起名字？ 您告诉我元素，我试试。 就那个，就是那个是个动画片，哎，然后那个就是跟家人就是到天堂以后， 《千与千寻》。 哎，不是不是，那个去年演的。那个就是 寻梦环游记， 哎，对对对， 啊，寻梦环游记， 就是那种， 明白你的意思， 到了天堂以后，然后还挂念着亲情的那种感觉， 对对， 是吧？ 对， 你一听这名字，我们天上见， 亲情的东西，我觉得其实全世界一样的， 对，就是它不分种族， 对， 也不用说你什么样的语言， 是的， 你可能听不懂他说什么， 对， 就像你刚才说，你说有这雨声，我们听不清楚他的台词，但是有他那个感觉就够了， 对对， 念念叨叨的这种，哎呀，这就说不清楚的一种， 是的。那我们刚才是说不清楚的，现在我们试着往清楚说啊，我来说说还有哪些，还有哪些，我特别希望听到大家的意见。那我刚才有朋友也提到了另外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是当年一个法国电影，也很怪，就是当时大家的第一感觉就是怪，它叫什么呢？可以说现在大家用这种东西都是常用品了，就是你看啊，不但是女生男生，就讲究礼仪啊，出门之前都要喷一点， 哎， 手腕上喷一点， 哎， 脖子上擦一点，对，香水，香水当年的这个造成的影响力也非常非常之大。 哎呀， 这个香水这个电影啊，就我一说，季彤就说，哎呀，这个开场的那个东西啊， 我就说你 画面接受不了是吧？ 你确定你要说这个吗？就是今天咱们说完了以后，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些女同志晚上还敢擦香水？ 没事，你们该擦擦啊。 好吧， 我们试着分享当中的一个片段，因为它是原版的声音，所以你只能是从这个感觉上来了解一下。当然还好，它不是法语的版本，它是一个英语版本。 In 18th century France, there lived a man who was one of the most gifted and notorious personages of his time. His name was Jean-Baptiste Grenouille. And if his name has been forgotten today,It is for the sole reason that his entire ambition was restricted to a domain that leaves no trace in history. 一个从小出生在特别肮脏的那个鱼市当中的一个小孩，这小孩呢一开始就母亲呢就去世了啊，然后他呢就这么孤独的长大，但是他有一天赋异禀， 哎， 这鼻子特别好， 就是他能分辨出的那个香味儿， 对。常人不能， 对，你比如说咱也就能闻出个十种八种的来， 哎， 人家能闻18000种， 对对对，这个特别厉害，所以他来制造香水就是他有这个优势，但是呢他特别残忍，他就是杀害了很多很多的女孩啊，来做这个香水，但是这个香水他到最后的这一幕，就是你知道他已经被抓起来了，就是这个案件已经侦破了，被抓起来要处以极刑了， 怎么样？ 在刑场上发生的这一幕是特别的，就是有魔力啊，就是这个香水在电影当中告诉你，他被夸张之后的这个魔力达到什么程度，就是能够让想要杀死你的人突然臣服于你 啊！ 先是刽子手跪下说那个他是无罪的，然后那个神父也说了，说他就是天使， 哇， 就是因为闻到了那个香水的味道。所以这部电影是神片嘛啊， 那就等于最后他实际上没死， 没死，狂欢，就刑场上狂欢了，所有人跪下。 天哪！ 这是比较早的一个电影了，法国电影。那我看两遍，你对我的看法又变了是吗？ 对我， 继续来说啊，既然季彤不喜欢这部，我们说另外一部啊，有一部电影叫做《深海长眠》，各位有没有印象？ 深海长眠， 对，《深海长眠》这部电影呢，我没记错，它应该是个西班牙电影啊，它其中那个演员就是《老无所依》当中的那个 哦， 那家伙特别特别好。他讲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面对死亡， 就是 其实是一个。生与死的一个抉择的问题， 是 这个片段，大家有没有印象？在《深海长眠》当中，这是感觉上是奔向自由的一片段，就是他选择，不再这样下去了。 对对对， 他把那个床推到了窗户以外的地方，然后从窗户上，我们听这段啊，他听着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从那个窗户上一跃而下，结果那个镜头变成了一个很长的镜头，是飞翔在原野之上， 是吧？ 就是这人从窗上出去之后，他其实是一个夸张的一个。镜头语言 就是对于他来说，那一刻他解脱了。 对。 你看，你看，跳下去以后飞起来。这个电影确实有这样的神奇的力量。 传说哈，说到了这一刻，你心里所想的是什么？那你就能看到 什么？ 应该是这样，就是说，在他的心里极度渴望的，就是自由，就是能够自由的飞翔。 对， 那就他就看到了自己在自由的飞翔。 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会喜欢电影？有的时候在电影当中到底找的是什么？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找到的那个东西，它的色彩不太一样，但是它的内涵，它所归结到最后的那个原因是应该是一样的。 是，就是其实小成本电影吧，它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说必须得是哪一类的。 对， 就是各种类型的片子你都能可以拍小成本。 是的，是的。 哎，小成本，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小成本你一定都能拍成 爆款、 特好、特优秀、特优秀的，因为。毕竟它受到一定的限制啊，你比如说有一部片子也被有人拿来说啊，有人讲说，有一个电影应该是2010几年的电影啊，它的成本只有50000块钱， 所以 然后好多人骂是烂片， 不在乎是钱， 对 吧？ 你想想，它没什么都没有啊。 对，谢谢各位跟我们分享更多的好片子，小成本。明天我们等待一下《网络迷踪》吧，我是张帆， 我是季彤，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明天见。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